边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的时候，请跟我来。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，是无法按耐的情怀，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请跟我 飘的飘在你的眼，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水晶珠帘，请跟我来。 伤害与伤痕，到底改变了我什么？落叶与老根，故乡的风尘，是故事中的传说。不如我回去，不如我不留，爱恨就付出什么？不如用我一生，不如将我填海，横竖也是传说。我将忍不住回首，抚摸我的残缺，春风吹得也算早了，明天会的也很少了。不如我回去，不如我不留，爱恨中付出什么？不如用我一生，不如为我梦，一生今世不如为我梦，今生今世永别相逢。我在寻找可以会的风 旁，爱在何方？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纵无量，为纪念曾经巧遇上，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，爱在何方？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纵无量，为纪念曾经遇上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时候，你却还想醉，最后只要往幸福门外推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流浪了好几十岁。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那种人不值得留，那些爱错一天，错一天。相爱的情歌，你听不厌。乡愁的局面，你有多不愿？你不破的往自由门外推。别让昨天在。伤口狂妄的撒野，一碰就痛，一想就悲，爱一遍就流浪了好几十岁。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，冲掉心中爱的余味，再活一遍。 再见。 亦是朋友。 看你心痛苦，没法去补救。若再不归家，找不到借口。凝望你眼睛，有更深感受。痴痴放弃亦未能够。 静候已久，期望再期望，这里一个梦不消失，永远代入迷惘。 你我皆痛苦，没法爱得够，默意低低斟，饮千盅美酒，唯愿我留下。爱你千千个晚上，轻抚你百遍亦未曾够，唯愿我留下。爱你千千个晚上，轻抚你百遍亦未曾够，唯愿我留下。爱你千千个晚上，轻抚你。 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，看得更远。想你也不对，恨你也不对，我的心，我的人，我的爱被你锁着。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，千丝又万缕缠绕在眼前。冬天已经走了，我的春天依然不淡。盼你盼不到，找你找不到，一生经历一段缘，一场梦化作雨。